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阴有小雨，有轻雾或雾，东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1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阴，东南部地区有小雨转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17度，最小相对湿度55%。 路况信息。 好，目前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况方面的情况。东二环东直门桥到建国门桥北向南，光明桥到建国门桥南向北，东三环三元桥到华威桥北向南，国贸桥到燕莎桥南向北，以上路段车多，行驶缓慢。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 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走进父母孩子内心世界，我们带您直面家庭教育难题，收获专家问题破解良方，我们始终站在孩子成长前线。教育面对面之家有儿女，越聆听越成长。本栏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市教委联合制作播出。 北师大近日发布全国家庭教育状况调查报告，有温暖的家排在学生认为的人生最重要事情的首位，而一个温暖的家是需要彼此关爱和包容的。时下在家庭教育上，大人往往只知道毫无节制地爱孩子、疼孩子，唯独忘了教育引导孩子关爱他人、体贴父母、孝敬老人。在重阳节到来之际，我们应该从这个传承2000多年的传统节日中挖掘出哪些具有教育价值的内容呢？中国自古以来尊老爱幼的传统在新时期赋予了哪些新的内涵？新的时期我们该为孩子树立怎样的家风？本期教育面对面与您一同关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107.3 AM 1026为您双频同步直播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晴天。九九重阳节，从古至今，重阳节一直是一个值得庆贺的吉祥的日子，因为九在中国人心目中是最大数，同时九在咱们中国人心里面寓意着生命长久、健康长寿，那么流传至今呢，又增添了敬老等内涵，因此每到重阳节，我们总会把感恩敬老和家庭紧密的联系在一起。那今天教育面对面，家有儿女为您特别策划了重阳节特别节目，倡导孝亲敬老，彰显美好家风，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发送您的观点或者是感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 那么首先呢，还是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2018年中小学正高教师指标公布，北京指标数为77个。市教委日前下发通知，要求中小学每月开展一次的疏散演练。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顺义分校开建，预计将增3600个学位。以下是详细内容。人社部办公厅、教育部办公厅日前联合印发了关于做好2018年度中小学教师职称评审工作的通知，公布2018年度各省中小学的正高教师指标数共计3604个，其中广东指标数最多300个，北京为77个。据了解，今年的评审将继续向农村和艰苦边远的地区倾斜，将中小学教师到乡村学校、薄弱学校任教一年以上经历作为申报高级教师职称的必要条件。市教委近日下发了北京市教育系统安全隐患治理三年行动实施方案2018年到2020年。方案指出，本市将用三年的时间依法集中整治一批安全隐患，拆除或改造一批不符合安全条件的校内场所，更新完善一批安全设施设备。到2020年，教育系统安全风险的风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体系将基本建立。根据实施方案，此次具体的治理内容包括七大方面，他们分别是消防安全、交通安全、施工场所的安全、校园安全生产和特种设备、实验室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食品安全以及大型活动安全和防拥挤踩踏。本台记者秦天报道，北京舞蹈学院14号召开高参小项目座谈会。据了解，北京舞蹈学院高参小项目自2014年开展以来，先后开设了舞蹈普及课、游戏美术课、教育戏剧课等课程，指导学校艺术社团47个，丰富多彩的美育教学和艺术活动汇集了11所牵手小学的166个自然班，近7000名学生。北京舞蹈学院今年将继续牵手小学推出以教育戏剧课程教学成果和艺术社团作品为主的戏剧节活动，力求更加全面地向社会介绍北京舞蹈学院高参小项目的教学探索和教研成果，通过与社会各界的广泛学习交流，进一步促进高参小项目的健康发展。记者日前从市规划国土委顺义分局了解到，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顺义分校将于11月开工建设，目前正进行施工监理的招标。学校位于后沙峪镇，将建成全日制寄宿制完全中学，规划班级72个，预计新增3600个优质学位，总建设用地47608.77平方米，规划总建筑规模122920平方米，建成后会面向全市进行招生，并向顺义地区倾斜。北京市东城区少年宫茶文化进校园近日在芬斯汀小学启动，东城区少年宫及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向全区中小学幼儿园赠送了有声读本《茶经诵读》，并现场举办了相关主题讲座及公开课，通过诵读、书法、绘画、茶艺等多种形式，让学生领略茶文化的魅力。根据东城区芬斯汀小学校长金辉介绍，该校开设茶文化相关课程已有10年的历史，是东城区较早开展此项工作的学校之一。在实践中，学校将茶文化教育与校本课程、考试考核、语数英等基本课程进行有机的融合，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感受茶文化的熏陶。2018 2019年北京地区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季活动将于10月20号正式启动，预计参加应聘的用人单位将达到3000余家，提供就业岗位4.5万个。据主办方北京市人社局介绍，此次服务季活动为期2个月，服务对象以2019年北京地区的高校毕业生为主，同时面向往年北京地区离校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今年服务季活动还将首次将综合性研究生专场招聘会开进校园，共4场，分别为10月20号清华大学专场、10月30号北京理工大学专场和11月6号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专场，以及11月9号中国人民大学专场。活动设置统一标志，现场设经济的招聘专区、创业企业招聘的专区等等。好，以上资讯是由苏小坤为您编辑，今天为您播报的。接下来进入今天教育面对面家有儿女重阳节特别节目，倡导孝亲敬老，彰显美好家风。也欢迎各位随时把您的问题或观点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 走进父母孩子内心世界，我们带您直面家庭教育难题，收获专家问题破解良方，我们始终站在孩子成长前线。教育面对面之家有儿女，越聆听越成长。本栏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市教委联合制作播出。 北师大近日发布全国家庭教育状况调查报告，有温暖的家排在学生认为的人生最重要事情的首位。而一个温暖的家是需要彼此关爱和包容的。时下在家庭教育上，大人往往只知道毫无节制地爱孩子、疼孩子，唯独忘了教育引导孩子关爱他人、体贴父母、孝敬老人。在重阳节到来之际，我们应该从这个传承2000多年的传统节日中挖掘出哪些具有教育价值的内容呢？中国自古以来尊老爱幼的传统在新时期赋予了哪些新的内涵？新的时期，我们该为孩子树立怎样的家风？本期教育面对面与您一同关注。继续回到教育面对面正在为您直播的家有儿女重阳节特别节目。今天我们一起关注的是倡导孝亲敬老，彰显美好家风。分别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直播嘉宾。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德育研究中心副研究员赵兰波。赵老师您好。 哎，大家好，观众朋友们。 欢迎赵老师哈。那今天赵老师还带来了自己的女儿，正在上3年级的赵竹溪。那竹溪呢来自灯市口小学，跟我们一起聊一聊今天的话题哈。竹溪你好。 大家好， 欢迎竹溪。今天我们还邀请到了各位的老朋友哈，北京101中学高中历史教师、人文实验班班主任陈昂老师。陈老师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赵老师好，小朋友好。 欢迎三位做客我们的节目哈。今天是一个非常热闹的话题嘛，因为马上要到我们重阳节了哈。刚才从这个预告里面我们可以听到一个非常温情的一个这个调查结果哈，就是这个全国家庭教育状况调查报告显示，有温暖的家排在学生认为人生当中最重要事情的首位。这个调查结果我们看到觉得心里面突然一暖哈。您看家庭在我们孩子的心目中是多么重要的一个存在哈。想问一下竹溪，竹溪小朋友，你觉得有温暖的家应该有哪些因素构成呢？ 有温度的家是有爱、关心、彼此互助而组成的。 嗯，比如说哪些故事让您觉得哎呀我这个家特别温暖，能够举出来一些和爸爸妈妈之间相处的一些有爱的故事没有？ 这个故事 犹豫了，怎么还犹豫呢？ 因为 我们家的关爱确实很多。 嗯， 但是呢，这个故事嘛，我具体举不出来。 嗯，其实已经融汇到我们这个日常生活当中了，细致入微哈。一举故事太多了，实在是说不完哈。 嗯、 想问一问，妈妈哈，妈妈觉得，赵老师，您觉得这个有温暖的家哈，在孩子心目中，包括咱们家长平时的构建当中，应该包含哪些因素呢？ 我觉得基本的两个方面吧。 嗯。 啊，首先我觉得应该是夫妻。首先我觉得应该是夫妻比较恩爱。 嗯。 啊，这样呢，他会给孩子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影响，因为夫妻之间的恩爱，他就在这个家庭当中有爱的流动。 嗯。 所以孩子就能够体会到啊什么是爱。 嗯。 其次呢，就是夫妻应该学会正确的去爱孩子。 嗯。 其实现在很多家庭呢都说啊，我们很爱孩子呀，我们让孩子给他报了什么什么兴趣班，然后做了哪些事情，其实有些时候不一定是正确的爱，也不一定是真正的爱。那比如说孩子正在专心的写作业，然后呢你去端过去一杯水或者一杯牛奶啊，就担心孩子渴了饿了，就是说你吃一下吧，啊，喝杯奶吧，吃个苹果吧，但是其实呢你这个时候你觉得你是在爱孩子啊，但是你打断了孩子这种正在专心致志的这样一种行为，可能就会破坏他以后就形成不了这样一种专心的习惯。 嗯， 所以我觉得两个方面吧，夫妻恩爱，还有一个就是你要学会正确的爱孩子。 嗯，两点哈。嗯、很多时候孩子会觉得爸爸妈妈给我的爱其实是我不需要的。哎，同时家长也特别的苦恼哈，为什么我好心孩子还不领情呢？啊，有两点哈，夫妻恩爱这是一点，还有一个你得会爱孩子，给他需要的合适的爱哈。 嗯、 想问问陈老师怎么看温暖的家。 我个人呢，其实因为也刚刚晋升为父亲两年吧，我儿子今这个月 上个月父亲哈，刚刚晋升 生日，对对对。那么其实从这个我自己作为父亲这个角度而言，关于家和我作为儿子而言，作为家，我的感受是不太一样的。 嗯，比如说 这个家呢，它作为这个我们现在啊，一般都在强调原生家庭对一个人未来发展的重要性。现在我们似乎已经形成一种惯性，就是当我遇到什么问题的时候，我都会追溯回自己的原生家庭去寻找其中的原因。那么，包括我们自己在回忆之中，他自己就会有筛选。比如说父母什么时候对我特别好的那些情节，他就会像泡泡一样从记忆之中浮出来，五光十色的这种光彩让我们非常的甜蜜。但是父母对我们不好的那些点，好像也经常会直接不断的在几十年的时间里面戳我们的心窝，于是我们就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尤其像这个我跟父母之间呢，实际上跨了一个时代啊，我们就会希望我们教育孩子的时候真的能够把他们的精华留下来而且把这些我们自己觉着不愿意做的这种形式，我们尽量的呢能够把它给抛掉。因为这里面实际上相对而言的话，我因为是1984年生人那么在我成长的这一辈儿和我父母成长的这一辈儿之间是有一个很深刻的代沟的。 嗯， 这个代沟就是我站在了改革开放之后，而我的父母是在改革开放之前。在我与学生们接触的时候，我工作到今年是第八年，我送走了八批学生那么但是在我跟他们接触的时候，不管是95后还是00后，包括今年03后，我并没有觉得有太大的代沟但是我跟父母之间这种代沟就很明显。其实这就是因为改革开放这样的一个中国社会的一个里程碑式的变化，它引起的一种社会的这样的一种变化。所以我理解我的孩子比我理解我的父母，实际上我觉着是要更加困难一些的在这种困难之中，我如果说家里面有什么最重要，我觉着就两个字，一个字是情，一个字是节情就像赵老师刚才所说的一样，你要懂得怎么去关爱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家这个字在汉字里面，它最早就是因为上边是一个宝盖，它代表屋子房屋，下边这个雉它代表的是猪它是养猪的地方，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农业生产的这种场所，畜牧业生产的这种场所但是它在我们的文化里面已经赋予了太多太多脱离经济单位之外的这样的一种外延而这种外延今天才成为了亲情所常住之地我们说家是港湾家是让我们最放心的地方，那么家是一艘小船所有的这些都指向了这个情必须是极其真挚的，而且互相能理解。那么第二个节这个节用的就是过节的这个节 有所节制。刚才赵老师也说过，我也特别的赞同，就是你要知道怎么去爱自己的孩子，也要知道怎么去面对自己的父母。 嗯 啊，到底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啊？情要求我们毫无保留的把自己给别人， 嗯， 给家人；节要求我们不能毫无保留的把自己给家人，给别人，要求没有一个思考什么样情况是最合适的。 嗯，哎，您刚才说的有一点我特别好奇哈，就是我们现在和孩子之间的代沟和以前我们和父母的代沟其实是缩小了，但是为什么还会说现在我们和孩子相处还会有困难呢？这个难点在哪里呢？ 嗯，这个我觉得就是代沟的大小啊，因为现在的孩子们网络上说3年就有一个代沟啊，3年就有一个代沟。我现在的这个学生03后啊，面对我首批的学生95后，他们会觉着你们都是上个世纪的老人了。对，那确实是90后的话语和00后的话语，他们喜爱活动的社交媒体场所完全不同。但是我觉着这些都不是不可逾越的，他可以经过短时间的熟悉迅速的了解。但是我们对于我们的上一代啊，真的是缺乏那样的生活体验，因为这就是40年来中国社会翻天覆地的变化。 哎呀，不管是有没有代沟也好，或者代沟有多深也好，但是我们如果看到这样的一组数据的话，会觉得很温情。比如说还是这个北师大调研的这个数据，他在调查学生最崇敬的榜样的时候，发现父母在孩子心中是排在第一位的哈。比如说这个4年级小学生最崇敬的榜样的前3位，依次是父母、老师和科学家。那选择人数的比例是25%、22%和14%。同样呢，在8年级中学生当中最崇敬的榜样，父母依次是排在第一位的哈，分别是父母、影视歌星或体育明星，以及历史名人或文化名人。在没给各位这个资料之前哈，我不知道各位的第一印象是什么，比如说会觉得孩子会把哪一个选成第一位呢？反正我印象当中，我以为哈会是影视歌星或者是体育明星，因为那时候我们经常会普及那个普通话测试，我们就有一个话题，就是你最崇敬的榜样是谁。我们班大多数同学都把最崇敬的榜样选择了影视歌星或者体育明星，而很少选择父母的。但是这个数据一公布出来，我个人感觉是挺惊讶的，不知两位什么感想？ 我自己也是挺惊讶的，因为我觉得如果说小学生来讲哈，很崇拜自己的父母，似乎在我们的惯常的思维当中是很正常的。然后到了中学以后，他们会渐渐的独立意识比较强了嘛。那可能会渐渐的会发现，哦，父母可能还有哪些地方还不足啊等等，他可能会更崇拜外人哈，明星啊、科学家呀，或者他理想的一些人物啊。所以我确实对这个数据我也觉得挺吃惊的。 陈老师呢？ 其实我也非常的吃惊，我甚至想问问朱熹小朋友，就是如果你要选的话，你最崇敬的人会选择谁？ 第一感觉， 他现在是小学3年级啊。 感觉， 你觉得会是谁呢？ 给几个备选答案。 比如说，科学家，比如说，影视明星，比如说足球运动员、体育明星， 还有自己的， 比如说 爸爸妈妈， 对父母，比如说同学。 我的第一直觉，第一直觉， 你最崇拜谁？ 我最崇拜我们班里的某些同学。 他崇拜的是同伴， 同伴哈， 崇拜的是同伴。 你看，其实在这个每一次我们这个全国教育大会上，特别是今年的习总书记总是会提到说，家庭是孩子人生的第一所学校，那么家庭也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要给家庭孩子讲好人生第一课哈，帮助孩子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所以说不管是时代或者是格局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家是唯一不变的哈，就是我们要关注这个家庭家教和家风。在两位的心目中，你们觉得家风是什么？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定义？赵老师， 家风我觉得简单来讲就是一个家族或者一个家庭它的风气。那么是关于什么的风气呢？就是每一个成员为人呢、处事啊、行为的一些风气。但一般情况下是把它界定在一个就是传统美德、道德规范的这样一个范畴里啊。 赵老师，陈老师呢？ 我就想到了孔子曾经在《论语》里面说过的一句话啊，在《论语》里面记录的，就是"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那什么意思呢？这个就是有道德的君子他的这样的一些做法， 嗯 啊，他的德行就像是风一样啊，而这个平民百姓就是没有受过道德熏陶接触的这些人呢，他们的德行日常行为就像草一样， 嗯， 那么当风吹过的时候，草一定会顺着风的方向， 嗯，它会呼应着风哈， 对，它会倒下。嗯，那么这里面其实就是风的一个本来的含义啊，在甲骨文里面，风它实际上是写成，这里面不是说风了啊，就是写中国的中字，它实际上就是像有点像咱们邮政中国邮政那个标志一样，它是风吹动着各种各样的旗帜这样的一个含义啊。那么这个风，其实我觉得呢，如果要说的话，我从两点，第一个是它影响人的能力，咱们刚才说的风草上之风闭眼这个能力，第二个。是在影响人的方式，他的方式是你不知他从何而来，你无法预料他什么时候就去了，是不是？他似乎是毫无规律的，但是你每天的生活里面，他不可能是没有风的，不可能生活在真空之中啊。在这种情况之下，就是家风，它是无声之中，在各种各样的小事里面、大事里面去体现出来。那么他讲人熏陶了十年、二十年之后，走出家门的时候，这个人身上带有被这种风强烈影响的。这样的一种印记， 嗯，就像竹溪哈，刚才问竹溪这个家风是什么，或者是对温暖的家的一个概念哈，虽然说没有举出具体的例子吧，但是相信爸爸妈妈这种影响潜移默化的已经渗透到竹溪的心目当中哈。竹溪还能数出自己这个家风家训吗？知道自己的家风家规是什么吗？能数出几条来？ 能数出三条 啊，三条，掰着手指头数一数，有哪些？ 第一种呢，就是自强自立。 嗯。 第二种是诚实守信。 嗯。 第三个呢是勤俭节约。 嗯，哎，挺好的哈，这还能数出来哈，三条哈，这个都是浸透在我们心里的。我记得我小时候哈，比如说有几点我是记得印象最深刻的，比如说大家伙儿一块在桌子上吃饭，如果说老人不动筷子的话，小孩是不能动的。我记得特别清楚的一件事情，就是过春节的时候，桌上摆了一盘那个猪蹄儿，有好几个，我觉得特好吃，然后全部都叨完吃了，然后大人也觉得没事让小孩吃呗。但是回到家之后，我妈把我训了一顿，说就剩那几块的时候，其实也要懂得分享给大家，一块儿去分享，一块儿吃哈。所以说这个也是潜移默化的一个故事，足以看出我到现在其实还能特别深刻的记得哈，足以看出这个家风家训对我们潜移默化的这样的一种影响。那么今天是我们重阳节的一个特别节目，倡导孝亲敬老，彰显美好家风，也欢迎大家随时把您的感想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 一段广告之后精彩稍后继续。 你有多久没有静下来专注地吃一顿饭，仔细地品尝水果，想象着食物在每一个雨天吮吸露水，在每一个灿烂的日子沐浴阳光。 2018年，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农业局联合推出系列活动又见田园。 10月16号第三期活动，城市文化范儿招募15个家庭，走进守城农业企业展示园、天开花海和沃莲湖农场，了解健康生活奥秘，体会重阳美好秋色。 关注城市文化范儿公众号，让我们又见田园。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蓝舍硅藻泥。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今朝装饰799巧饰装，零增项6不限，高品质互联网整装。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惠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不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哎呦，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教育面对面，家有儿女。今天为大家安排的是重阳节特别节目，倡导孝亲敬老，彰显美好家风。为大家邀请到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德育研究中心副研究员赵兰波老师，北京101中学高中历史教师、人文实验班班主任陈昂老师，还有灯市口小学3年6班的赵竹溪同学，与大家一同的探讨有观点或者是感受，欢迎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 啊、那么说起重阳节，掐指一算后天就是了哈，是嗯，很快哈。所以说每到一年一度的这样的一个传统节日，我们都要有一种这样的仪式感哈，毕竟几千年传承下来的这样的一个精华哈。但是可能几千年传承下来，慢慢的可能也会逐渐的在人们心中会有所淡忘哈，不像是春节或者是其他一些传统节日那么历久弥新。那么我们还可以看到一组调查数据，也是此次全国家庭教育状况调查报告显示的，30.2% 的四年级学生和35%八年级的学生反映，家长几乎从来不讲传统文化相关的内容。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传统文化现在渗透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其实对孩子的发展是大有好处的。但是很多家长可能并不会理解。这传统文化到底对我们孩子的成长究竟有多大的意义呢？陈老师， 传统文化对于咱们今天孩子的成长啊，说句实在话，从形式上看，它肯定没有说这个西方文化的这种教育让我们融入当代世界那么快速，那么合拍。但是关键就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啊，我们是谁？我们从哪儿来？我们要到哪儿去？哲学三连问。是的，我们是中国人，我们有没有可能完全的从心底里面，从文化的根基上，变成跟美国人、跟英国人一样的这样的人呢？不可能。如果我们真的变成了完全跟他们一样的人，那么这首先不符合我们的现实，第二个不符合我们的期望，是不是啊？别说我们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人们，即使是已经移民，甚至移民过二代、三代的人。他们也不一定能够真正的融入到那样的一个群体里面去，而且真正融入了以后，我跟里面的一些人呢其实有过交流，他们会有一些遗憾，就是他们找不到自己的独特性。在当今世界全球化的这样的一个大状态之下，实际上我们的东方文化，我们的东亚文化，尤其是我们的中华文化，在这里面是非常的独树一帜，而且不懂中国文化很难称之为中国人。所以他在从文化根基上面对着一个深刻的问题，就是在当今的世界上，我是谁，我们是谁。 这是一个人生底色的问题哈。 是的，民族底色，人生底色。 不知道陈老师怎么看呢？赵老师。 我特别同意陈老师的看法。因为我觉得我们必须在这个国际世界中能够立住脚。我觉得很多时候有的时候经济发展啊，或者是政治国防啊，它是一个方面哈。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就是为什么我习总书也一直提每个中国人要有文化自信。那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我们立得住就是我们有自己的文化自信。所以我觉得这些传统的节日、传统的文化，我们一定要把它过好，然后要把它传承下去。我们不能总让这些西方的文化充斥我们的一些日常生活啊，因为很多西方文化他们的仪式感会比较强一些，我们可能相对会弱一些，这样的话会冲击我们，冲击我们之后，可能我们真的就像刚才陈老师说，找不着自己了，自己到底是谁呀？所以我觉得文化自信、爱国，我觉得这还真的是应该强调的。 好，竹溪同学有话要说。 我觉得吧，这个上次呢，我想过，就是陈老师、陈叔叔说过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再移民多久也不可能变成美国人或者英国人，那么我们的基因永远都是中国人。 哎呀，太好了，说的，你看三年级的小朋友嘛，给你点赞、鼓掌、呱唧呱唧呱唧一下哈。其实我们刚才说这个传统节日，还有这个我们遗留下来这样的一个文化，凝结了古人的人生经验和智慧哈。但是可能对于孩子们来说，可能很难懂得其中真正的一个含义哈。而且尤其是像一些年轻的父母，他们可能不会像赵老师这样专门研究教育，或者是陈老师这样研究历史，可能对这个文化会有更深的了解。但是我们想要更好的去传达这样的一种文化的一种概念，可以有哪些经验和年轻父母分享的？怎么能够让孩子去真正体会到这些传统文化或者是节日的内涵呢？赵老师。 因为我觉得吧，传统文化和我们的日常生活特别的紧密的相连。 嗯， 所以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只有一点，就是能够在生活当中把这个节日过好。 嗯， 啊，虽然我就说我们的仪式可能有些啊，不像西方文化那么啊，很详细啊，啊，仪式感很强啊，但是我们都是有内涵的，对吧？那比如说可能。我们即将到的这个重阳节、 嗯、 那它的基本的内涵就是敬老，那可能有些传统的文化就是登山呀赏菊呀、 嗯、 那我们就带着孩子带着老人一起做这些事情， 嗯， 啊，跟他聊一聊他的来历啊，一些传统的故事，然后有一些事情做一做，我想这可能就是在生活当中怎么样把我们的节日传承下去告诉孩子的一种最好的方法。 嗯，哎，我小时候特别喜欢跟家长一块出游哈，我觉得那个是我一年当中最期待的一个时刻了哈，啊，不知道陈老师有什么样的观点呢？ 我完全赞同赵老师所说的、 嗯、 也完全赞同您的这个美好的记忆，因为我也是这么想的。实际上我们真的可以，比如说在某一天，就是我们可以带子女出游啊，然后呢我们可以去采好菊花、 嗯、 啊，甚至插好茱萸，咱们当然现在茱萸很难去拿着、 哎、 对不对、嗯、然后到最后啊，等孩子觉着很尽兴的时候，我们去告诉他这是为什么，因为今天是这样的一个节日，重阳节。 嗯， 嗯，那么实际上我觉着在今天过好传统学好传统文化的话，两个点。第一个，你把传统文化的仪式做好啊、我们过去的一些不方便的仪式，或者是实在是没有什么在今天已经失去现实意义的仪式，我们可以不做，我们可以把它换一个形式啊。那么第二个，我们要给这个仪式以文化的解释。 嗯 啊，比如说我们为什么要登山，为什么要喝去花酒啊，为什么我们在3月3日上巳的时候我们要休憩，同时呢我们可以有这样的一个雅集， 嗯， 有男女的约会等等，它在古人的这个文化解释里到底意味着什么？ 嗯，哎，今天太难得了哈，陈老师正好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借着这个节日的气氛吧，一起来聊一聊这个重阳节。我给陈老师配一段乐，让陈老师带领我们一起走进重阳，好不好？在重阳节哈，比如说现在有哪些遗留下来的一些文化的精髓在里面，请陈老师带领我们一起走进重阳。 我觉得就用两个人的四句诗， 嗯， 就基本上能够说明问题，而且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啊，朱熹小朋友也都知道啊。那么哪两句呢？哪两个人呢？一个是孟浩然，孟浩然有一个过故人庄，大家可能都是背过的。最后两句说的是“待到重阳日，还来”。旧菊花，哎，朱熹非常棒。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唐代大诗人王维，9月9日忆山东兄弟，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啊。那么这里面实际上啊，他指出了重阳最关键的三个习俗。王维的诗里面说的是兄弟登高， 嗯， 啊，这里面要和家人在一起，要登高。啊，接下来遍插茱萸少一人，要插茱萸。孟浩然的这句诗里面说的是什么？说的是待到重阳日，还来旧菊花啊，要有赏菊插菊这样的这种情况，或者说喝菊花酒啊，这种都有的啊。那么重阳节啊，它在古代，因为为什么是重阳，它这个节日实际上它是与3月3日就是上巳是相对应的啊。三和九在古代都是阳数啊，九、 嗯 被称为老阳啊，两个九在一起，九月九日，日月都是九，它就是一个阳极的这样的一个表现。但阳极也容易衰，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重九的时候就最适合去祈求长寿，同时避免灾害，它是有这样两个同时的啊表留。那比如说插茱萸、饮菊花酒啊、采菊花、登高山，这些都是为了避灾。那么同时呢，民间的各种聚会，包括吃重阳糕啊等等等等，都是为了祈求长寿。 嗯 啊，那么在事实上，在中国这样的一个农业国度里面，这两者对于人们而言同样重要啊。这个节日在春秋战国的时候就已经流传有序，在西汉的时候就已经有明确的记载，唐代的时候就已经正式的成为民间的习俗。 嗯， 它比春节要早啊。之前我们主持人说春节实际上什么时候定下来的呢？叫春节，民国的时候，民国时候定了四个节，春夏秋冬，最后只有春节它生命力比较旺盛啊，它一直留下来了。那么重阳节它的流传比春节实际是要早的，因为春节原来我们叫元旦呐，是不是？ 对 啊，所以重阳节极其古老， 极其受民众欢迎，也极其有传统文化的象征含义。 嗯，好，哎，这一段家长可以讲给孩子听一听哈，里边有很多故事，我们不妨哎弄一点活动来做，比如说这个赏菊啊、登高啊，其实都是一些比较有意义的活动哈。比如说这个微信网友秦子，他就问了，重阳节给家里孩子老人安排什么样的活动，还能顺便培养一下孩子这个孝敬老人的意识呢？我觉得其实可以从这段里面去寻找答案哈。我们再来看一个问题，就是孝敬老人哈，不是通过我们这个重阳节或者是一个节日表现的哈，它渗透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需要不断的给孩子进行引导和教导。那平时我们如何教导孩子要孝敬老人呢？各位有什么样的观点？赵老师。 我觉得这个吧，就是最重要的日常生活中就是以身作则啊，似乎没有什么啊更好的说有效的办法啊。以身作则就是，如果我们父母离得比较近，每天有个问候啊，那离得远可能每周打个电话视频一下，现在啊，那可能周末了啊去看望看望啊，带着孩子寒暑假了回老家逛一逛啊，看看父母，哎，住一段时间。我觉得其实他都是在日常生活当中通过父母的一些行为，然后潜移默化的传递给孩子。 别觉得孩子什么都不懂哈，其实孩子是很敏感的，他能够捕捉到父母的这样的一些细节哈。 对， 陈老师怎么想？ 是的，完全赞同赵老师的说法，因为赵老师这个地方他比我有发言权。我的孩子现在才两岁，而小朱熹现在已经是十岁 了 吧？八岁是吧？三年级啊，您看这个举止有礼，而且非常的有文采。 谢谢、 教育的真是很棒。那么在我们家里面，但是我现在也有一个体验啊，就是说我做什么儿子他都会随时的进行学习，甚至有一次我一不小心爆了一句粗口，在路上开车，哇，被那个车给别下来，我直接说了一句 路怒症， 具体什么我就不说了是吧。我儿子在后边，您想还不到两岁小孩，清晰的说出了那句脏话 啊。 当时我就非常非常的惭愧，从此就觉着真的要管好自己，因为我们虽然为人师者，日常我们还是比较注意语言文明的，对，但是这种，您看赵老师刚才说潜移默化，这是社会对我们的潜移默化，我们也可能会把社会中好的不好的都传递给孩子，那真的是孩子真是有样学样，所以我们自己就是最好的示范，孩子就是我们一个最好的镜子。 您也特别棒啊，能够及时的反思和更正，这就是好父亲。 谢谢。 对，这个就是咱们在日常生活中以身作则哈，其实这个也是影响孩子，这个是父母的一方面，但是同时在社会上可能也会对孩子多多少少产生一些潜移默化的影响，比如说前段时间有这个老人摔倒到底服不服这问题哈，其实有时候两个中学生扶起老人也被冤枉了啊，说这个不能扶，不然的话老人会讹你们。其实在我们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家长教育孩子的时候要告诉孩子学会自我保护，哎，这是非常正确的，但是事实上一些不良的一些社会风气吧，可能也会对我们传统的美德形成一种冲击哈。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家庭教育该如何引导孩子呢？不知道两位怎么看？邵老师。 这个呢确实真的是有一定的难处啊。刚才我的女儿在看到这个的时候，她就问我，她说这还是个问题吗？老人摔倒了当然要扶了。 她不加思索 啊。对，她不加思索。 但是大人不会这么看。 对，但是我们大人不是这么看哈，所以有的时候确实怎么样能够去辩证的跟她说好这个问题确实是很难的。但是我觉得总之还是应该直白的去告诉孩子啊，我们是遇到这种事情我们要出手相助的。那可能如果你这个时候告诉孩子说这种事情你不要管啊，可能会有什么什么事情，那他对孩子来讲幼小的心灵他就会很疑惑这个社会哈，你从小不给他正的东西，那会有很多负的东西带给他的话，他的价值观的形成就更困难了啊，就更困难了。当然我觉得有难度啊，有难度，因为你比如说我们谁也不知道我把这个老人扶起来之后真的是怎么样，有可能人家感谢我，有可能也真的就被讹上了，因此可能会付出代价。所以我觉得这个难度就在于怎么样我们这个社会哈，怎么样能够建立一个惩恶扬善的这样一个机制，能够保证然后很善良的人乐于助人的人真的能够得到弘扬。 好，赵老师，陈老师怎么看？ 是的，我非常赞同赵老师的这个观点啊，因为确实也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我觉得这个社会是复杂的，社会的复杂，但是教育是纯粹的。 啊，但是教育理念是纯粹的，方法也可以是多元和复杂的。我觉得这里面有句话说的特别好，就是我们说的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可能面临难处，没有说中华民族的传统德行。比如说我们说到德行，我们可以说像孟子说的那样，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把别人的老人、别人的孩子当做自己的那样去看、去照顾啊。但同时呢，儒家也讲等差之爱，对我自己的父母孩子肯定要比对其他人的要更加的照顾。那这里面其中度怎么把握，实际上这里面涉及到一种道德智慧。那包括我们的《增广贤文》里面也说过，他人自扫门前雪，个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这也是传统的文化，但是它并不是传统的美德。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我觉着呢，就是第一个，我们不要高估教育的力量，尤其是家教的力量，尤其在今天这个社会已经越来越多的去接管教育的这种程度了，孩子越来越早越来越广泛的直接接触社会，接触社会的各种信息，接触社会可能给他带来教育的各种因素的人和事儿。那么家庭教育实际上对孩子影响现在越来越小，正因为它越来越小，所以我们应该把我们所相信的甚至有点接近于童话的这种理想，尽可能在这个阶段最强度的教给他们。我们不要害怕啊，不要害怕说孩子会不会从此以后这个上社会无法面对。你放心，社会会教给他的。但是我们要给他以善良的底色。 对， 这就是发挥良知。刚才竹溪说的好，问的好。遇到老人服不服，这个是一个问题吗？它不是问题，因为在我们良知就是你心里边本来就想的那样的一种认识。在良知里，这不是问题。但是现在为什么出现了这种问题？因为社会的复杂性，按孟子的说话叫做茅塞子之心也，这个道路现在被茅草长起来给堵住了，我们要做的就是让这个道路再显现出来，通过我们的家庭教育。 家庭教育的任务哈，就是在孩子成长的初期把这个底色打好，接下来交给社会。其实有很多时候学校说家长干预学校的教育太多了，其实有时候等到孩子长到一定的时候的时候，往往家长要学会放手哈，适当的放手可能更利于孩子成长。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几位微信网友的提问吧。一位叫木木子，他说传统礼仪对我们家来说是繁文缛节太虚了，家风并不是礼仪，不需要追求形式。哎，不知道两位怎么样看待这样的一个观点？陈老师， 我觉得他这里面他说的也挺对的。就对在哪儿，就是家风并不是礼仪，不需要追求形式。实际上这个问题不仅是我们当今的人遇上，孔子那个时代也遇上。孔子那个时代，他遇上的是天下都不知道这个礼怎么去办。比如说孔子30岁左右的时候，齐景公和他的名臣晏婴，就是那个晏子实属那个晏子，两个人组团过来请问孔子礼节如何。这里面你就可以看到齐国的国君和最有名的大臣都不知道礼节的具体的一些内容和含义。包括孔子有个弟子叫宰我，就是那个上课白天上课睡觉，孔子说骂他朽木不可雕也，那个宰我。宰我曾经问孔子说，三年之丧，父母死后守丧三年太久了啊，耽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了，我就是守一年就可以。孔子非常生气，骂了他一顿，说这个人不仁，心里边没有这种仁爱之念。为什么？因为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三年之丧的礼是这么制定下来的。孩子在三岁以后才能脱离父母的日夜的呵护，有一点自己行动的生活的一种能力，所以这三年之丧它是报恩。但是这里面礼的深意当时已经无人知晓，礼已经变成了一些繁文缛节的虚文的花架子。所以孔子做的就是在礼的虚文里注入一个强心剂，这个强心剂就是仁，就是用心去体验心，用爱去把握爱。我们简单的说就是仁者爱人，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孔子面临的问题我们也面临，孔子改造了一些礼节，他弘扬了礼的真意，我们今天如果也能这样是很难的，但是这才是正道。不能因为难我们就不做了，不能因为今天有问题我们就不去旅行了。 赵老师怎么看？ 我跟陈老师在一起哈，觉得像陈老师学习到了很多东西哈。我觉得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吧，其实很多我们的家风是不需要这样一些特别的仪式感的。因为我一直认为就是在家庭教育当中还有家庭这个生活当中，它是把这些融入到 日常的生活当中，你比如说我们家的家风如果是勤俭节约的话，那我可能自然我就会在行为上我会节约电节约水， 是的， 然后我会很努力的工作啊等等，实际上这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很多时候它不必需要特别的仪式，所以我觉得它可能我们这样去理解家风的话，那么在我们的家庭教育当中就能够很好的去传承和践行出来， 哎，不必想太多哈。您把您觉得正确的事情给做到位了，以身作则了，其实就是最好的家风。 对对对 啊，就像刚才两位说的，我们一开始就要把正确的这样的一种思想观念传达给孩子，打好人生底色哈。但是又有一个问题出现了哈，比如说这个微信网友罗平他问了，哎，我确实是把我认可的做人道理我给孩子了，但是孩子并非就认同啊，哎，这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他说这不是也是一种强加吗？不知道两位怎么理解，赵老师。 我觉得这倒不是一种强加，因为我不太清楚这个网友他家的孩子有多大哈。因为比如说孩子，基本上三年级以后哈，他的这种辩证思维啊等等，他的慢慢的发展的时候，他就不会像在小时候你说什么，他说对，妈妈说的对，爸爸说的对，基本上三年级以上的时候，孩子他就会在想。你说的对不对？他自己有想法了，所以他如果面对的是这样的一个孩子的话，我觉得就不是在跟孩子去讲道理，说你就得这样，我妈妈认可这个，这就是对的，可能他的这种方式，需要有一个改变，不是，所以说这不是强加给孩子，你跟孩子去沟通或者就事论事来说出这个理，其次就是说，当孩子真的很强烈反对的时候，可能真的不赞同的时候，那可能我们成人需要去反思，你认可的这个东西真的对吗？ 要反思一下自己， 对，要反思一下自己，我这么看 啊，不知道陈老师有什么样的观点？ 哎，哟， 除夕 小朋友， 除夕要发言了， 人与人的理念不同，所以人这个小孩嘛，他那个就是和大人的思维就有可能不同，长大了也许他就会理解。 现在有没有什么特别不理解妈妈的地方？ 有什么特别不理解？ 有什么觉得，哎，我觉得我这样是对的，妈妈为什么要这样说吗？有没有这种点？ 有。 比如说哪些？ 比如说哪些嘛，一时想不起来。 哎呀，想不起来了。陈老师还有什么？ 主席小同学有一个非常智慧的回答。当着妈妈面先不说。我第一个特别认同啊，赵老师和主席刚才说的。第二个呢，就是这个网友自己说的话里面呢，我觉得他就有自己的解答的方案。就是他说我把认可的做人的道理教给孩子。孩子不一定认同，对。他说但这不是认为是一种强加吗？教给孩子，关键是教的方法。还是刚才我说的，不用太过高估家庭教育的威力，他的能力，是不是？那么在这里面实际上确实也要求这种，因为我们的家风它也属于一种价值观的输出和影响，价值观的输出者他自己要不断的更新和反省，就是说做源头的活水，随时要分清什么东西是可以变的，什么东西是不可以变的，变与不变我教给孩子的是一种智慧，那么我首先要分清他的智慧，如果说只是仅存着古训啊，或者几十年前自己的这些行为和思维，那么他的这种不明智再带给孩子，我觉着孩子不听是很正常的。也就是说他新时代对于父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对对对。哎呀，我觉得今天做完了这期节目，大家会有更多的一些感悟吧。我们借着这个重阳节这个话题聊到了这个家风，毕竟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就是我已经长大你还未老，我有能力报答但是你仍然健康哈。其实每当你压力大了回到家的时候，家庭总是你的一剂强力的一个补充剂哈。家是我们每个人心中最温暖的一个地方。那今天也再次感谢三位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谢谢。接下来呢，稍后不要走开，我们将继续为您安排的是品读经典节目，不要走开，精彩稍后继续。 蓝舍硅藻泥，装修去甲醛，蓝舍硅藻泥。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

见之矣。孟子曰，父子之间不择善，择善则离，离则不祥，莫大焉。孟子曰，亲之过大而不怨，是欲疏也。亲之过小而怨，是不可讥也。欲疏不孝也，不可讥亦不孝也。 刚刚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指导方明老师为我们进行的经典诵读。接下来我们有请出今天的主讲嘉宾，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傅佩荣为我们详细解析孟子。 教育面对面，名师天团重磅来袭。 傅佩荣，美国耶鲁大学哲学博士，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专攻儒家哲学、宗教哲学，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普及。 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孟子。今天的主题是具体实现孝顺。说到孝顺，中国人非常肯定这样的德行，甚至引以为荣的。你看有关中国文化的书都会特别强调这一点。这确实是孝经所谓的天之经地之义，做人应该孝顺的。但这里面的道理要怎么样说清楚呢？你先要排除几种不孝，然后再积极去做孝顺的事。在孟子书里面呢，提到当时所谓的五种不孝。第一种，手脚懒惰不去工作，不管父母的生活。第二种，喜欢喝酒赌博，不管父母的生活。第三种，自己贪财，只照顾自己的小家庭，而不顾父母的生活。第四种呢，在社会上违法乱纪，有辱家风。第五种不孝，在外面逞勇斗狠，跟别人打架斗争的这些，让父母陷于危险。这是孟子说的当时社会上所说的五种不孝。前面三种很明显都是不管父母的生活。从这里看得出来，古人确实有养儿养女是为了防老的观念。那么第四种是让父母觉得丢脸，因为你在外面做了坏事，那最后呢，让父母陷于危险，那真是太大的不孝了。这五种不孝要避开，在一般人来说不算太难。那另外一段呢，是孟子提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为什么会有这句话呢？因为当时讨论到有关舜的问题，因为舜他的爸爸瞽叟跟后母非常不明理，后母生的孩子就是舜的弟弟，叫做象。在这样的家庭里面呢，舜怎么办？舜还是努力的修养自己，所以他的名声很好。尧当天子老了，想要找人接位子，把几位重要的官员找来，没有人要接。为什么？当天子在古代太累了，替百姓服务很辛苦啊。那结果他就问说，那有没有民间什么样的人才可以考虑呢？大家都建议舜。尧说，哦，有这么好的一个人啊。但是呢，大家都知道舜的爸爸很不讲理，所以尧就把舜找来，把两个女儿嫁给他。舜没有向父母报告，这在古代是严重的问题啊，叫做不告而娶。我没有向父母报告就娶了太太了。那为什么这样做？学生就质疑，孟子就替舜回答。他说，一个人到了成年的时候，如果不结婚，没有下一代，没有儿子，没有女儿，将来就会抱怨，都是父母不让我结婚。那为了避免将来的抱怨，那只好我就直接结婚了，并且尧也同意了。所以这就是有关孟子会替舜辩护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你自己考虑啊，你说你现在没有向父母报告就结婚，你是不孝，哪一个不孝更严重啊？你没有后代更严重。那接着我们就问了，这个不孝有三是哪三样呢？到了东汉的赵佶给孟子书做注解的时候呢，他把另外两样列出来，值得我们参考。第一种不孝是阿谀 屈从，陷亲不义。就是父母要做不对的事啊，我也阿谀，我也说很好，没有问题，结果父母亲陷于不义，做出坏事了，被人家嘲笑了，这是第一个不孝。第二种不孝是家贫亲老不为禄事，家里很穷，父母老了，你不去做官，不去做事情赚钱养活父母亲。第三种才是不娶无子，绝先祖嗣，你不结婚没有儿子，让祖先的祭祀呢断掉了，反映了古代社会的生活。今天已经没有这样的观念了，儿子女儿一样好，毕竟祭祀祖先只要出于诚意都是一样的。也中国人到现在几千年历史了，谁的祖先如何，其实最早都是一家人。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地方就可以知道古代所谓的不孝有五种说法加三种说法。那为什么谈到这些呢？是因为有一件相关的故事发生了。孟子在齐国的时候呢，跟一位将军交往，那将军名叫匡章，当时齐国进攻燕国，他就是带队的将领之一。在齐国全国人都说他不孝顺，发生了什么事呢？因为匡章的母亲呢犯了错，他父亲不肯原谅，就把母亲给加害了，并且不肯好好安葬母亲。匡章就跟父亲说，母亲已经过世了，要好好安葬吧。父亲不听，还把他赶出去。当时的观念认为，你被父亲赶出去，你就是不孝顺。后来父亲过世了，匡章就把自己的妻子孩子送回娘家。他说，我以前不能够伺候我的父亲，父亲走了，我也不要我的妻子孩子伺候我。他认为不这样做的话就更不孝了。所以匡章到底有什么问题？匡章的问题出在什么？父亲跟儿子之间不要互相以善来责备，叫做父子不相则善，这是儒家的观念。什么意思呢？如果说做父亲的白起一张脸，像老师一样要求孩子做好人做好事，久了之后这个情感不容易维系。孟子说得很生动啊，他说这个儿子哪一天跟父亲抗议说，父亲大人，您教我做的好事好像您自己也没做到啊，那不是翻脸了吗？所以我们这样讲并不是说不需要家庭教育，家庭教育一定要有，但是最主要的是身教胜于言教。所以呢，儒家的思想认为我们应该易子而教，把孩子送给别人教，别人孩子送给我教。 俗话说百善孝为先，孝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儒家思想强调守礼又不失活泼。在孝悌方面，孟子曾说，唯孝顺父母可以解忧。那么什么才是孝顺？古人提倡的孝顺和我们今天的理解一样吗？教育面对面与人教社中华经典资源库正在为您讲述孟子。 接着我们就要说一下有关舜的故事。舜的故事让人感动，是因为他的家庭背景确实复杂。他虽然当了代理天子，在古时候比较原始的社会，你还是要耕田的，还是要做各种家里面的事情啊。他的弟弟叫做象，日以杀舜为事，每天都以杀舜作为他的工作。更麻烦的是，爸爸跟后母还帮弟弟的忙，一家四个人，三个人要合谋去对付舜，加害他。有一次呢，爸爸就让舜去修谷仓的屋顶，跟他说屋顶坏了漏水了，去修。舜爬上去修，一上去就把楼梯撤走，放火烧谷仓。他弟弟啊，怎么想，终于把哥哥给杀了，这是我的功劳，因为我出的主意啊，牛羊这些财物啊给爸爸妈妈，哥哥的好的工勤这些归我，两个嫂嫂替我铺床。太坏了，走进哥哥的卧房一看，舜坐在床边弹琴，象就很尴尬，就说，哥哥我很想念你啊，脸上表情很扭捏的。舜不忍心看到这个弟弟难过，叫做象喜亦喜，象忧亦忧。 他知道父母亲宠爱这个弟弟，弟弟高兴哥哥就高兴，弟弟难过担心哥哥也难过担心，就封相做有弼国的国君。有哥哥是天子啊，弟弟当国君啊，在古代社会是很合理的。那孟子的学生就问了，这么坏一个人让他当一个有弼国国君，老百姓怎么办？他不会伤害百姓吗？孟子说，舜知道这个情况，就派几个得力的助手呢去帮他管，让他碰不到军队，让他碰不到税收。他手上没有军队也没有钱，他做不了坏事。所以常常而见之，故源源而来，这句话真是生动。天子召见诸侯啊，每隔几年一次，经常召见。古代的交通不太方便啊，来一趟来回就搞个半年了。我每一年召见一两次就搞定了。从此以后相就在路上奔波不停啊。那么舜的父母亲啊也开心得不得了，我们那个宝贝儿子就是相也当了国君了，爸爸也高兴了。所以舜的父亲高兴了，舜也高兴了，天下的人都高兴了，这一家人问题终于解决了，圆满的结局。你看孟子叙述这样的故事啊，有各种有趣的内容，你看你就知道说做人啊孝顺实在是没有任何条件好说的。父亲母亲弟弟要加爱顺，顺尽量保住自己的性命，让父母跟弟弟不要犯杀人之罪。这不是两全其美三全其美各方面都很理想了吗？这就是顺的智慧。行善需要智慧，孝顺也一样。而再进一步来说，孟子特别提到一位孔子的学生叫做曾子，也就是曾参。曾参的孝顺啊是很有名的。孟子里面有两段资料值得我们介绍。孟子说，曾参的父亲曾点，曾点喜欢吃羊枣，曾参呢就不忍心吃羊枣。孟子学生问呢，羊枣跟烤肉哪一个好吃？孟子说，当然是烤肉好吃啊。学生再问，那曾参为什么不吃羊枣吃烤肉，好吃的烤肉呢？孟子说，因为他的爸爸喜欢吃羊枣，他看到就不忍心吃。你不要说今年丰收我多吃一点，你一吃想到说，哎呀，爸爸喜欢吃这个羊枣，我少吃一颗，爸爸就有机会多吃一颗。你看真是孝心让人感动。那另外一段呢更深刻了，曾点老了，眼睛也不太好，曾参奉养曾点，每一顿饭都有酒有肉，让父亲吃饱喝足。父亲吃饱之后呢，曾参就请问父亲，剩下的酒菜父亲认为要给谁呀？父亲就问，真的有剩吗？有。父亲就很高兴说，好，我们剩下的酒菜给哪一家穷人啊，每天可以给不一样的穷人嘛。所以爸爸每天活着很开心。为什么？虽然老了眼睛看不清了，还可以每天行善。接着曾参老了眼睛也看不清楚，这恐怕是基因的问题啊。曾元就是曾参的儿子，曾元奉养曾参，也是每一顿饭有酒有肉，但是呢吃完毕之后啊，曾参就问，还有没有剩下的？曾元就说没有剩下的，他准备把剩下的酒菜下一顿饭热了再给父亲吃，因为父亲反正也看不清吧。孟子就说了，曾元不够孝顺，他只是养口体，养口跟身体，让父亲吃饱喝足可以活得下去。曾参确实孝顺，除了养口体还能养志，志代表志向的志，是代表什么？心意，爸爸的心意。爸爸的心意就是要行善。所以我们有时候谈到人活在世界上啊，我们对长辈要如何体贴，孟子里面这段话说得非常好。除了养父母的口体，还要养志，让父母活得开心。同时在孟子书里面也谈到怎么对待父母亲，如果犯错的时候该怎么办呢？所以在当时谈到两首诗， 一首诗是小雅小盘，一首诗是北风凯风。我们先说第一首，当父亲要犯大的错误的时候呢，做儿子的就要出来抗议，说不行，如果说父亲做这么大的坏的事情，儿子不抗议，这儿子不尽责任，不孝顺。我们也说过，孝经里面提到，父有真子则身不陷于不义。第二个是凯风，凯风是说一个母亲生了七个孩子，七个孩子很孝顺啊，说母亲啊，你今天可能做什么错事，一定是我们孝顺的还不够。你看多么委婉，我们孝顺的不够，所以让妈妈不开心。所以父母的过失小呢，就不要抱怨，要体贴。譬如我在家里面，我母亲因为身体不好，长期卧病在床，她后来就有一个习惯了，每一个人孩子回家，妈妈就跟她讲另外几家发生了什么事。后来我们大家碰了头之后，发现好像没这个事啊，谁说的，说到最后都是妈妈说的。因为她反正一个人没事，有时候会有一些想象啊。兄弟姐妹就说，我们要跟妈妈说，你别担心啊，我们都很好，你以后不要有这么多想象的东西了。哎，我发现不对，我跟兄弟姐妹说，让妈妈继续说吧，她说这些话她才有乐趣嘛，觉得说自己哎有很多建议给大家参考。你跟她说你别说了，我们都没问题，那她活着做什么？活着没劲儿。你只要知道是妈妈说的，她是善意的就好了嘛，其他的就不用想那么多，不要问说是不是事实，这又不是法院在追查真相啊。所以这个话一说，兄弟姐妹都了解了，了解了之后呢，大家就哎，妈妈说了，我们在加油添醋，哎呀很热闹，很多事情小事情就变成很有趣的事，反正都是一家人嘛，很多话你说一说有趣，知道说什么背景，也不会有什么误会，反而呢生活里面增加很多趣味。所以我们谈到说所谓的孝顺啊，听起来是一个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是要做的时候不容易啊。你看别人怎么做，譬如我们以前有所谓的二十四孝的故事，我是讲一个比较合理的，其他的像卧冰求鲤这些都看起来太严重了。我只讲老莱子的故事，老莱子活到七十几岁的时候呢，父母健在，九十几岁老人家，老莱子为了让父母开心啊，每天回家之后呢，就穿上这个彩缎的衣服跳舞给父母亲看，叫做戏彩娱亲，然后不小心摔跤的时候还发出像小孩子一样的哭声，让父母哈哈大笑。你不管今年几岁，在父母眼中永远是孩子，这就是体贴的心啊。所以中国以前有二十四孝的故事，其中有许多不太合乎理性的，有些甚至有危险的，我想我们不需要多多介绍。但像这样的一个老人家的，本身那么大年纪了，他还能够想象父母亲看到我就跟看到孩子一样，确实如此啊。我到五十岁的时候，一到冬天，母亲看到我就要问衣服够不够啊，会不会冷啊。我们到五十几岁都那么大的人了，世界都跑了好几个地方了，怎么会不知道呢？但他就是要问，你不能跟他说你不要操心，没有问题，不是有没有问题，而是说他就是会挂念。所以我们以前谈到《论语》的时候，听到孔子说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这就是很体贴的话了。然后子女对父母亲呢，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在学儒家这些所谓的孔子孟子的话，每一句都有他的道理。所以呢，在后来像孔子跟孟子立场非常接近啊，孟子就引述孔子的话说，顺啊，真是孝顺啊，五十而目。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说顺到了五十岁还在爱慕父母亲，思念父母亲，这其实是合理的。我们现在年纪比较大了，父母也不在身边了，还是会经常思念父母亲，这本来就是人的天性嘛。所以我们儒家的思想呢，是把人的天性做一个深刻的了解。我们常常讲真正的哲学家，他是有一种洞见，能够看到里面，一般人只看到外表的行为，